心里有一股声音，想起太久没躺下，散落一地喘息，旋转的云的漩涡随风而行，孤单的星星要过过去游戏，闹哄哄的脑子太多坚持，天天像被挟持无法解释，断了翅膀的天使失去影子，给我一把云梯，改变既有的模式，捕捉水中的月亮，洒满普照的阳光，撇开日子的奔忙，天空要狩猎海洋，控制不住的光芒，环游世界的梦想，欲望吹得那么亮，放纵带来了芬芳。失去影子，给我一把云梯，改变既有的模式，捕捉水中的月亮，洒满普照的阳光，撇开日子的奔忙，天空要狩猎海洋，控制不住的狂放，环游世界的梦想，欲望吹得那么亮，放纵带来了芬芳。神奇在我手中。